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家叙家议。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您好，我是李玲。最近一位旅游博主在烈士陵园摆 pose 拍照的事儿，引发公众强烈不满。这位博主拍照的地方是海拔4280米的新疆喀西瓦烈士陵园，这里长眠着百余名守卫边关卫国军区的烈士，其中包括2020年6月在中印边境冲突中牺牲的陈红军、陈祥荣、肖思远、王卓然烈士。这位博主虽然配以文字尊敬二字，但是他发布的照片中，他一手插着裤兜倚靠在墓碑上，另外一张照片他一手撑住墓碑，另外一个手指着墓碑，整体看上去更像是在某旅游景点拍照打卡耍帅，缺乏尊敬。英雄烈士为了保卫祖国、守护人民，以身许国，陵园是他们安息之所，供人们瞻仰、祭奠、守护，庄严肃穆是最起码的尊重，容不得嬉皮笑脸践踏。据了解，这位博主是一位欧洲顶尖商学院的金融硕士，正在40个国家环球旅行。从他顶级的学历和丰富的旅游经历来说，按理不该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对英烈抱有最基本的尊重、敬畏，这应当是常识，就是普通墓碑也不该这样。即便是做博主要秀，烈士陵园也不是娱乐炫耀的秀场。这位博主的言行被曝光之后，相关网络平台发布公告，对涉事旅游博主账号予以永久封禁处理。有关部门也已经与文旅部门对接，建议将涉事者列入旅游黑名单，并且督促加强管理，防止再次发生亵渎英烈的行为。不仅如此，这位博主的行为触犯了法律底线。根据刑法第299条规定，为国戍边英雄墓碑前摆拍行为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目前当地公安局已经立案，后续当地人民检察院还将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手段追究其民事责任。 之所以能够岁月静好，那是因为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我觉得这个博主的行为，我觉得永久封禁都已经是对他最轻的判罚了。 我觉得这个永久的封禁是太应该、太及时了，因为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当中，虽然说这个自媒体，可以说是层出不穷、五花八门的，就利用各种各样的这种宣传渠道吧，去阐明自己的一些喜好啊，或者是一些观点啊，这个也是可以的，百花齐放嘛。百家争鸣嘛，但是你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不允许有毒草去滋生的。你像就这主，他到那个烈士的墓碑前摆的这个 pose， 就让人一看这个肢体语言就觉得他特别的令人愤怒，太缺乏对烈士的尊敬了。 这主不仅亵渎英雄，而且他还不懂公序良俗，即便是普普通通的那个陵园，也不应该这么冒犯呀、啊！这叫冒犯。 对烈士们心存敬畏，不仅是尊重烈士的表现，也是尊重我们自己的表现。 他们为了保卫我们的祖国，付出了自己的青春，付出了自己的汗水，甚至还有的军人付出了生命。烈士陵园是让祖国人民都记住他们的地方，而不是被用来拍照打卡的地方。 这件事儿也给一些人敲了一个警钟，也就是说，你别到时候就觉得自己贴上了一个什么博主的这么一个标签，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你最起码的一种社会公德要有，一个道德标准要有，你自己最起码得分清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吧。这成年人了，连这点底线都没有。 无论是以情还是以法，这位博主的行为都触及了底线，不容接受。不知博主行为的初衷是什么，应当深刻反省。一直以来，英烈不容亵渎，这是我们国人情感和行为的共识。今年3月，新闻媒体报道捍卫国土戍边官兵的英雄事迹之后，一位网络大 V 潘某 在境外罔顾事实，造谣诋毁国家英雄烈士，侵害英雄烈士的名誉和荣誉，亵渎英雄，虽远必究，公安机关对其展开追讨。还有今年2月，多个商家蹭热点抢注清澈的爱商标，亵渎英烈精神，国家知识产权局依法快速做出驳回决定。这些快速反应都明确释放出了信号，那就是诽谤英烈名誉、亵渎英烈精神必须要付出相应的法律代价。这一次旅游博主的轻率举动也再次告诫公众，亵渎英雄可不是拿来娱乐的小事儿。还记得2018年自媒体账号暴走漫画在网络平台发布了一段丑化恶搞叶挺烈士作品求歌和董存瑞烈士的视频，引起网友的强烈谴责。叶挺烈士后人诉至法院，这是英烈保护法颁布实施以来首例英雄烈士名誉侵权纠纷案件，暴走漫画被判公开道歉并赔偿10万元。这些案例都在警示我们，不要忘记这些流血牺牲的英雄。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虽然是个别案例，也提醒我们，还应当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崇尚英烈的氛围，加强正确价值观的引导，提醒公众，在尊重英烈面前要敲打自己的言行，心怀敬畏也应该成为我们每个人的行动自觉。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您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搜索家叙家议还可以收听到更多新闻评论。我是李玲，再会。 清澈的爱阳只为中国，妈妈的嘱托记在了心高山指点我战斗的地方，山再高也高不过理想的星光。誓言无声，我把青春融入荒原的苍凉，使命召唤我用热血铸成军人。Yeah! 向天地。